在我手心里，你的真心。 空在飞，你让我看到一片蓝天，冰水在飘，渴求美意在安眠，即使关起眼睛，我就看到星火，满天照出光线，撒下脸尝尽了甜，全也因安躺于这一个肩，瞳孔像记录跟你共每天，皮肤将气味收起在发边，神仙早放下箭，光影里未见，来砸碎心中识这个观念，未讲的说话写满在心间，读一次再一次，再看到一千次，我在你身边，靠在你的肩，铺天盖地全是爱盖着我们视线。伸出指尖，雪地再不冰封，繁花满山开遍，我在这时拿着钥匙，来让我打开灰色一个天，瞳孔将记录跟你到每天，皮肤将气味收起在发边，神仙早放下箭，光影里遇见，来砸碎声装饰这个观念，未讲的说话写满在心间，读一次再一次，再看多一千次，我在你身边，靠在你的肩，铺天盖地全是爱盖着我们视线。将记录跟你到每天，皮肤将气味收起在发边，神仙早放下箭，光影里遇见，来砸碎声装饰这个观念，你讲的说话写满在心间，读一次再一次，再看多一千次，我在你身边，在你的肩，铺天盖地全是爱盖着我们视线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刻着我的名字，年老

心全意。